But I'm the only one, but the trust is gone. Yeah, the trust is gone. I try to keep it all inside of me. I didn't wanna be your enemy. It's everywhere, it's in the air I breathe. And it's killing me, and it's killing me. It's killing me. When everything I'm not afraid to die.

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d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大家都知道姚明是著名的篮球运动员，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深受球迷的喜欢。但是今年姚明的身份有点不一样，因为他作为一名学生大学毕业了。今天我们就聊聊姚明求学的故事。好，那么了解故事的详细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Amazing China。 姚明，前篮球运动员，现任中国篮球协会主席，近日呢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了。和他一起毕业的还有3300名大学生。首先，姚明，前篮球运动员，这个前这个词啊，我们来翻译呢叫 former， F-O-R-M-E-R， 表示以前的，现在的已经不是了。所以同学们记下了这个词 former 什么什么，比如说他原来是一个作家哈 ，former writer。那这里面呢讲的是呢前篮球运动员，那么大家也可以把 NBA 这个词加进去也可以哈 ，former NBA basketball player， 现任中国篮球协会主席，表示目前的现在的呢，我们有一个形容词叫 current，C-U-R-R-E-N-T。C-U-R-R-E-N-T current， 所以呢这两个词大家记下来，一个是之前的叫 former， 目前现在的叫 current 啊，这两个词哈、啊，他是一个主席，是一个负责人，我们用的一个词呢叫做 head， H-E-A-T 头这个词哈、啊。但是呢如果指一个机构的哈、啊，他是这个机构的 head， 那么表示这个机构的负责人。那么表示负责人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词来翻译，比如说director 啊，也可以 director 哈、啊、director 哈、啊，也表示这个负责人。但目前呢，我们说这个篮协的负责人，我们也可以用这个 the chairman 哈、啊，主席这个词也可以哈、啊。所以说表示这个负责人哈、啊，有好几个词哈、啊、，head、director 还有 chairman。后面有一个中国篮协哈、啊，这个英文的翻译，中国这个词不难 ，Chinese 篮球 basketball 协会哈、啊，这个词 association， 它的拼写呢是 A-S-S-O-C-I-A-T-I-O-N association 啊，合到一起呢 Chinese Basketball Association。 那么他毕业了 graduated from 上海交通 University， 前面这个词组呢于哪哪毕业叫 graduate， 后面跟介词 from 后面加大学的这个名字哈、啊，这个名称就可以了哈、啊，这是一个固定的词组哈、啊、graduate from 哪哪哪毕业的这些学生呢数量达到3300名，用一个 together with another 和另外一群的3300名学生一起毕业了。后面他所获得的学历呢是 undergraduate 啊，是一个本科的学历叫 undergraduate， 他的拼写呢是 under 啊，在什么什么下面 graduate， 不同的国家这个词翻译是不一样的，有些国家呢这个本科生叫做 graduate，那么他的研究生这个学历叫 postgraduate， 那么有些国家呢把这个本科生叫做 undergraduate， 那么他的硕士以上哈，我们研究生学历叫 graduate， 所以说呢不同的国家这个本科和这个研究生它的叫法呢是不一样的。而在这里面这个 undergraduate 表示呢是本科生。那么跟刚才这个 graduate 这个词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区分，刚才呢我们说从哪儿毕业 graduate from表示从哪哪毕业，这里个 graduate 是一个动词，而这里面 undergraduate 啊，这个 graduate 是一个名词，表示说一个学历。同时啊，这个 graduate 这个词啊，也可以表示一个毕业生。很早以前有一部电影叫做 graduate， 叫做毕业生啊，那么同学们可以看一看。所以说这个词 graduate 啊，它的意思呢特别的多，有动词，有名词，同时呢前面加上这个 under 或者 post 表示不同的这个学历。后面 at the university 啊，在这个大学啊里面的一个本科的学历。那么在这个毕业典礼上，7英尺哈、啊、6英寸的姚明哈、啊、在毕业的同学当中非常的显眼哈、啊、大家一看呢不仅他的名声特别的大，另外他的身材哈、啊、特别的高，因为他坐在同学当中哈、啊、像一个塔一样哈、啊、所以呢非常的显眼。同时啊他的父母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哈、啊、那么这是毕业典礼这次活动。好，那么看一看7英尺6英寸的姚明哈、啊、7 foot and six inch 这里面呢用一个复合的一个形容词哈，七后面加一个 foot 表示这个英尺，然后这个 six inch， 同学们注意一下，这里面这个英尺和这个英寸啊没有用它的复数形式，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它是一个复合的形容词，所以里面的名词呢不需要变成这个复数形式。后面姚明看一下他的身高特别特别的高哈，像一座塔一样哈，这里面用的一个词呢就跟我们这个塔哈非常的接近，叫 tower， T-O-W-E-R。 但是啊同学们注意，这个 tower 呢在这里面它不是名词了，而是一个动词，表示说一个人啊非常高的在那站着哈。同时这个词 tower 也可以指呢城市里面很多特别高的这个建筑哈，我们说一些 skyscraper 哈，一些摩天大厦 tower in the city， 而这里面用姚明啊，他的身高 tower 后面加一个介词 over the fellow graduate at the ceremony 哈，那么在同学当中他的身高特别的显眼啊。后面跟着是一个 ceremony 哈，表示说一个典礼哈。我们说这个 ceremony 可以跟很多的词合到一起，这里面我们说 graduation ceremony 表示毕业典礼， graduation ceremony， 有的时候呢也可以指 opening ceremony 表示一个活动的开幕式，同时呢它相应了叫 closing ceremony 表示一个活动的闭幕式。因此呢同学们啊记一下这个词 ceremony， C-E-R-E-M-O-N-Y、啊、ceremony， 他的父母也参加了啊这个毕业的典礼， his parents also attended the event， 不难，这个词 attend 参加 A-T-T-E-N-D 后面加一个 event， 一个事件。那么接下来啊我们看一看姚明啊他的一个辉煌的历史，当然作为球员啊他辉煌的历史了。 NBA 的职业生涯当中，姚明为火箭队打了九个赛季哈，同学们想一想这个赛季英文如何来翻译。但是由于伤病啊，他缺席了2009年到2010年赛季的比赛，但在其他赛季呢啊非常荣幸啊成为了全明星员，他是呢2002年 NBA 选秀的状元。在他的 NBA 生涯当中，他场均19分 ,9.2 个篮板 ,1.9 个盖帽和 1.6 次助攻。同学们想一想这些数据以及呢这些数据相关的英文翻译，那么大家如果说有机会看 NBA 比赛的话呢，那么这些词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呢大家听解说员在说哈，会经常用到这些词，同时呢打出的字幕啊也会经常把一个球员啊他的数据呢在下面蹦出来，那么这些词也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体育的一个术语哈。同学们想一想，场均、篮板、盖帽和助攻，那么接下来我们揭晓一下相关的这个答案。首先我们看一下姚明为火箭队打了九个赛季哈，要 play nine seasons， 体育比赛这个赛季呢我们用这个 season， S-E-A-S-O-N， 非常容易哈，我们在很早以前哈学季节的时候呢我们会学到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用这个 season， 那么后来呢我们又学到这个 season 还可以表示体育比赛的一个赛季哈，我们说篮球哈有一个赛季，足球有赛季哈，棒球等等，那么每一个赛季呢也用这个字 season 来表示。同时我们看电视剧呢每一季哈，比如说整个这个电视剧有九季哈，那么我们用这个字哈 nine seasons， 所以说这个 season 哈它的这个意思呢不仅仅表示一个季节。For the Rockets 啊，这个词同学们都非常的熟悉，很多同学特别喜欢火箭队的一些比如说 T 恤衫啊包括篮球服哈，那么上面会有一个非常醒目的一个字 Rocket 火箭。 During his NBA career， 在他的整个的职业的比赛当中用的是 career， C-A-R-E-E-R 哈，这个职业这个词哈。 He set out the2009 and 2010 season due to an injury， 后面啊有一个词哈非常容易哈非常简单，但是呢这个意思啊同学们未必了解， SIT sit 表示坐哪儿，后面加一个 out 坐在外面，球员来讲你坐在比喻场馆的外面或者坐在这个场地的外面的话呢就表示他没有机会进入场内比赛了，就可以理解成为他缺席了哈。那么由于伤病原因，由于其他的原因哈，有些球员可能说不能打满整个赛季，或整个赛季呢就我们叫一个字叫报销了哈。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用这个字 sit out， 哎，同学们记下来 sit S-I-T 后面加一个 out 后面加上某一个 赛季或某一年哈。那么姚明呢缺席了 He sat out 2009 and 2010 season due to 后面给出了原因，由于呢伤病 injury。哎，那么这里面表示原因呢，我们再想一想哈，除了这个 due to D-U-E 呢，还有一些词来表示原因 because of。那么这个 due to 呢，它的用法呢更加的正式一些啊，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 D-U-E due to something but made all-star team in every other season。 后来呢他呢都加入了全明星队啊，所以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这个全明星叫 All-Star Team， 这个队伍当中哈都是 NBA 的这些表现非常出色的这些球星们哈，那么构成了一个全明星队哈，那么有一些表演赛哈让这个观众来欣赏，叫 All-Star Team。 He was the number one overall pick in the 2002 NBA draft。 哎，后面又出现了一个词叫他是第一个哈，叫做状元，叫做 number one overall pick。 哎，同学们记下来 number one啊，大家都会，后面有一个 overall， 全面的、整体的意思 ，overall 啊，合到一起呢，表示全面的、整体的。后面有一个名词叫 pick，P-I-C-K， 它作为动词呢，表示我们弯腰从地面上捡起一个东西，但作为名词啊，表示说我们从一堆啊东西当中挑选出最好的这么一个东西，叫做。Pick， 那么作为篮球比赛的一个环节呢，就可以翻译成选秀里面被挑选出来的这个球员。如果第一位的话呢 ，NBA 有一个词叫选秀的状元，叫 overall number one overall pick。后面有一个这个 draft，D-R-A-F-T， 表示选秀的词哈 ，D-R-A-F-T 这些词呢都不难哈。那么跟 NBA 哈这个比赛呢有了密切的联系。后面出现数据了哈，他呢场均呢得分19分哈，记一下。average, A-V-E-R-A-G-E, average， 但是在这里面这个 average 是一个动词了，表示平均的得分 19 points, 9.2 个篮板 9.2 后面 rebounds, R-E-B-O-U-N-D 后面加一个复数哈 rebounds 啊，同学们记下来 rebounds 哈，表示篮板，以及呢 1.9 blocks, 1.9 个盖帽，后面一个 block 这个词作为动词表示说拦住某一个东西，那么如果说盖帽的话呢，就是说阻止了对方的一个投篮的进攻哈，所以用这个 block 这个词，以及呢 1.6 个助攻 1.6 assist A-S-S-I-S-T 表示呢帮助的意思，作为动词，这里面在 NBA 里面表示说帮助别人哈获得分数的一个名词哈，接下来 assist。 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他平均的得分叫 average 这个动词，然后呢篮板是 rebound R-E-B-O-U-N-D， 然后盖帽是 block B-L-O-C-K， 以及呢助攻 assist A-S-S-I-S-T。 During his NBA career， 在 NBA 的比赛的整个的生涯当中，姚明啊在场上的薪水啊也超过了$9,300,000哈，他是一个收入非常高的一个NBA 球员。姚 also rake in 哈，这里面这个 rake R-A-K-E 呢表示进账哈，收到多少钱的意思哈， R-A-K-E 后面加一个介词 in， 同学们记下来 rake in 哈，非常地道的一个词，表示一个人的收入 rake in more than $93 million， 93百万哈，那么就是9,300万 on the court salary during his NBA tenure 啊，在 NBA 的比赛当中，他的收入达到9,300万。今年呢，姚明已经38岁了。那么在2011年，他在安泰经济管理学院开始了他的学习。那么这个学校呢，是在上海交通大学里面的一个专业。姚 38 started his study at Anta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n 2011。看一看姚明所学的专业呢是经济和管理，经济呢 economics E-C-O-N-O-M-I-C-S 啊，这表示说一个经济学，后面是 management 管理学，合到一起呢叫经济管理学。那么开始呢是2011年开始的。在毕业典礼上哈，姚明啊穿着毕业的礼服啊，代表今年的本科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发表了演讲。In the baccalaureate gown， 同学们记住这个词 gown， 这个词 G-O-W-N， 表示说毕业的礼服哈 ，G-O-W-N。 要 deliver a speech at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啊，我们刚才讲了毕业典礼哈 ，graduation 后面加上典礼 ceremony on behalf of， 接下来这个是 on behalf of 表示代表，代表这个是 behalf on behalf of this year's graduate of bachelor degree 毕业典礼的学生哈，他代表的这些学生呢，进行了一个毕业典礼的一个发言，一个演讲。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Yao Ming, former basketball player and current head of Chinese Basketball Association's graduated from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together with another 3,300 undergraduate at the university. 7 foot and 6 inch Yao Ming towered over the fellow graduate at the ceremony. His parents also attended the event.Yao played 9 seasons for the Rockets during his NBA career. He sat out 2009 and 2010 season due to injury, but made the All-Star team in every other seasons. He was a number one overall pick in 2002 NBA draft. He averaged 19 points, 1.9 blocks, and 1.6 assists during his NBA career. Yao also raked in more than $93 million on the court salary during his NBA tenure. Yao, 38, started his study at Anta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n 2011. In a baccalaureate gown, Yao delivered a speech at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on behalf of this year's graduate of bachelor degrees.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新时代青春的声音，让我们欣赏由张璇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他的作品。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Conserving water. Water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sources on earthFresh water is important all living things. Without water, people, animals, and plants could not live. As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the world grows, so does the need for water. People must try to protect this important resource. People cannot live more than few days without water. We need to drink water every day, but we can get some water from foods. The human body needs fresh water. Without it, the body cannot work.At its best, more than 50% of the human body is made up of water, plants, and forests. Plants need water to grow. They need water to make food. Without water, plants cannot make oxygen. All living things need oxygen to live. Rainforests make up to 40% of the world's oxygen. They cannot do this without water. Water of the world. Water is a much-needed resource.It is used by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for many different things. Everyone can help look after this resource by saving water when they can. If everyone just save a little water, there will be more to go around.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在配音、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一场不错的郁金香交易。第一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a little girl and tulips.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想为大家分享一个关于一个小女孩还有郁金香花的故事。这也是发生在17世纪荷兰的一段真实的历史故事。So,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Great Tulip Trade. 那今天啊，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就是一场不错的郁金香交易。Anna loved tulips. She loved their round shape and bright colors.And slim green leaves. Anna 非常喜欢郁金香，她爱郁金香圆滚滚的形状、闪亮的颜色 还有纤细的绿枝叶。But in Holland in 1636, everyone loved tulips. 那在1636年的荷兰呢，每一个人都爱郁金香。That made tulips worth more than gold and diamonds, more than almost anything. 那这就使郁金香啊，要比金子、钻石更值钱，甚至比任何物品都值钱。One spring morning, Anna saw her father cutting tulips. People wanted the bulbs the most. Stop, Papa, said Anna. 有一个春天的早上，安娜看到爸爸呀，正在切割郁金香。你要知道，人们非常喜欢的是郁金香的球茎，所以安娜赶紧喊道说，停下来，爸爸，停一停。Sorry, birthday girl, he said. My bulbs in the ground grow bigger and better without the flower. 那这个时候爸爸就说呀，真抱歉我的小寿星，你要知道，如果没有这些郁金香花，长在地里的球茎会长得更大更好啊。Please, let me have some tulips for my birthday, begged Anna. 那 Anna 这个时候就祈求着说，求您了，请让我为我的生日选上几朵郁金香花吧。Very well, he said. You may choose 8, since you are now 8. Thank you, said Anna. 那爸爸说，好吧好吧，那既然你已经八岁了，那你就可以选八朵郁金香。安娜高兴地说，谢谢你。First, she chose 2 red ones, then 2 yellow ones, a purple one. 首先呢，她选了两朵红色的，然后是两朵黄色的，还有一朵紫色的。A pink and white striped one, 还有一朵粉色带白色条纹的。A red one with yellow edges that looked like flames. 还有一朵红色带黄边的。这一朵呀，看起来就像是火焰一样。现在一共几朵了呢？对了，七朵花了。Then her favorite tulip, the rarest tulip of all, the Semper Augustus. 然后呢，她又选择了自己最喜欢的一朵郁金香，这可是郁金香当中非常非常珍贵的，是永远的奥古斯都。哦，原来是这个品种的花。Anna put all the tulips in her wheelbarrow and pushed it to their cottage. She planted them in a window box. 紧接着安娜就把这些郁金香啊都放进了她的手推车里，把它们推回了家。她把这些郁金香种在了窗台上的一个盒子里。这些郁金香花一定非常的漂亮啊。Soon she saw a farmer bringing his sheep and cows to market. What pretty tulips, he said. 然后很快呀，安娜就看到了一位农民赶着自己的羊和牛要去集市上卖。这个时候农民就说呀，哦，这些郁金香可真漂亮。I'll trade you for a red tulip and a yellow one, he said. The farmer thought he could sell the tulips for more than his sheep and cows. Sorry, they are not for sale, said Anna. They are my birthday present. 那农民就说呀，我要买下一朵红色的郁金香，还有一朵黄色的。因为农民想啊，他可以把这些郁金香给卖掉，因为这些郁金香的价格要比羊和牛更高，更值钱。可是安娜却说，对不起，这些花不卖，因为它们都是我的生日礼物。I'll give you a lamb, said the farmer. No, thank you, said Anna. 然后农民就说呀，我可以给你一只羊。安娜却说，不，谢谢。He held up another lamb. I'll give you 2 lambs, a cow, and a puppy. 然后啊，农民就举起了另外一只羊，说道，我可以给你两只羊，一头牛，还有一只小狗。